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喺美国嚟讲咧，确实系啦，即系有好少部分嘅人真系可能系喺呢个经济金融化入面咧就受惠啊，而且就变咗系一路向社会上嘅上流啦，系嘛？但系其实系只系少部分。其实好多部分呢甚至是中产呢就向下流、哦、 绝对是啦， 这个就是 社会 是啦，就是大前面一的 M 型社会嘛，因为以前来讲大部分在中间、嗯、因为我们叫正态分布的、嗯、即是说那些真的很高收入的呢、嗯、其实又很少、嗯、真的很低收入又很少、嗯、那就是一个驼峰这样、嗯、我们叫一个中型或者一个 bell shape bell curve 嘛、嗯、那但是大前面一呢其实真的很厉害，他成十唔知十一二年前啦，佢就已經喺日本發表本書，就叫 M 型社會。佢就話咧，有少部分人可能真係喺呢啲所謂叫新經濟啊，即、就、係、是、New Economy， 其實即係金融化，即、就、係、是、financialization 啦。咁樣咧，就可能會真係流咗上上面，而且咧嗰條尾就會越遠啊，即係個收入越嚟越高啦。 係啊， 有部分人，咁但係咧，亦都好多人咧，其實就會向下流啦、 嗯。 啊，即、就、係、是、中產就向下流。咁所以中間就會有個凹陷，於是咧就變咗兩個陀峰咁樣，就叫 M 型社會嘛。其實呢個係發生緊噶嘛。咁但係而家特朗普咧，佢講就咁講啦，就話要將美國係再次工業化，就攞翻呢啲職位翻嚟。咁但係大家諗一諗，美國人一個鐘頭嘅工資，同你喺大陸啊、越南、孟加拉一個鐘頭嘅工資，你話差幾多倍咧？嚇、啊！一定是不止十倍二十倍，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咁嘅情況底下咧，過去咁多年嚟喺美國所有個超級市場，特別喺沃爾瑪即係沃爾瑪入面嗰啲平到痹嘅嗰啲物品，價廉物美嘅，因為全部都係中國製造啊、孟加拉製造、印尼製造啊，一定個價錢咧就只會砰砰聲咁樣飆升。哇！咁你於是咧嗰啲人咧，如果你嗰個工資追唔上咧。即其實就是通貨膨脹啦，即係好多嘢即係等於，但係你嘅工資會唔會嗰個漲幅係追得上咧？如果追唔上咧，其實就正式所謂講得俗啲叫做衰過舊市，衰過舊市係嘛？咁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嗱，你都做過工業啊 ，Ringo， 即係呢個就考牌咯，即係好多人都見啦，佢猛簽，而家好似簽咗七八個 executive order 啦， 係啦，行政指令， 行政指令啦。咁咧，佢其中有一個同經濟有關嘅、嗯，即係嗰啲叫做公司有關嘅咧，呢、嗯這個都有少少創意嘅。 咦？ 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佢就係咩咧？你任何嘅公司，任何嘅政府部門，即係 company 嘅部門咧，啊 comp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 你想要去 establish， 即係要成立一個新嘅法例、 嗯， 你就一定要取消兩個舊有法例咁樣。簽咗噶啦，呢、這個我做功課嘅時候睇落去， 禮咁得意。 係啊，即係你想過一個新嘅法案，即喺你個 department 裏頭咧，你就要取消兩個舊嘅。 咁、 即係佢就係話我要減低啲嗰啲叫 red tape， 減低嗰啲官僚咁樣嘛。 官僚 咁已經過咗噶啦，呢、這個係其中一個㗎。咁係幾特別嘅。咁、當然即係嗰個背後嘅邏輯就好犀利啦。即係話你即係啲人就家常點屋啊嘛。 係 官僚就一路用 咁 種啊嘛。 大家係咪話咧？如果你請翻本地工人咧，有優惠啊？ 但係嗰個。啊，唔係嗰個唔係關於叫做僱傭，唔係關於 employment。咁但係咧就唔限於係軍事嘅部門或者國防部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喺商業上呢、這個。咁我所謂考牌嘅定義係點解咧？如果佢呢一關真係過得到，係可以將嗰個工作崗位喺 海外、 海外移翻去美國，而係個價格啊個競爭力唔受影響嘅咧。 有乜可能咧？ 咁佢真係即係叫奇蹟嘅實行者啦、，miracle maker 啦、即係可以真係做到啦。因為呢個真係超難度嘅一樣嘢。 咪咯 嚇，因為美國佢一定嘅保障啊，對工人嘅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嘅保障係有啊嘛。 係 咁變咗，同埋佢嘅營運成本，大家都知幾高㗎啦。 好似而家最低工資最少係講緊十蚊個鐘啊嘛，美金。 各個地區唔同， 係個地區唔同啊嘛。嗱，咁你十蚊，咪即係起碼差幾蚊啦。就算未到八十蚊都，香港而家先係講三十幾蚊， 咪就咯，一半咯。國內仲低啦， 一半都冇啊。 國內追得已經急㗎啦。 係， 咁即係呢個睇下佢夠唔夠膽短期內推出任何嘢啦。 係， 呢個係即係唔好話連任啊。究竟佢做唔做得落去都係一個重點啊嘛。嚇，你猛開空頭支票。所以而家簽嗰啲行政指令咧，就全部做咗之後唔係好覺嘅嘢。 係 氣候嗰啲啊，你幾年後、十年後先覺。 咁另外墨西哥嗰個油管啊，嗰、那個大件事咧，嗰兩條油管， 幾樣嘢，幾樣嘢啊， 個 pipeline 嗰度啦。 墨西哥，你講到墨西哥咧，當然大家即刻諗到嘅高崩牆，因為你知咧過去幾十年咧、其實你知南面美國南面就墨西哥啦，咁但墨西哥個經濟發展同美國咧就梗係冇得比啦嚇，即係佢嘅社會又比較動盪咧，好大毒枭啦，而且都係好多窮人，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係非法入境咧，因為嗰度真係即係全部沙漠嚟嘅，你。夾都夾唔曬咁多，咁於是入到嚟咧做非法勞工。而家講真咧，又唔係淨係個地理嘅問題，而係亦都好多蛇頭。係，唉、哎，其實即係全世界都一樣 的。全世界一樣 的。因為咧、如果大家睇一套電影叫做《Fast Food Nation》咧，啊，我極力推薦大家睇，網上一定有睇嘅。其實佢就係講啲墨西哥非法勞工入到嚟美國咧，係做嗰啲咁樣嘅、即係肉食嘅工廠啊，點、樣嚟去？即係嚟去戒嗰啲牛肉啊、豬肉啊，主要係牛肉啦，係嘛？然後將佢包裝咁樣樣，咁啊真係血汗工廠嚟嘅，真係嘅嚇，工資又低，又俾人壓迫得好緊要。咁但係佢都係要過嚟。好啦，咁但係於是咧，特朗普又係向正呢度嚟去即係開刀啦，或者係開火啦，話誒嗱針對啦，我哋因為好多時咧就係受到移民。新移民影響，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全部啊杜絕呢啲新移民，甚至話咧，即係佢如果回款翻鄉下咧，又唔知抽幾多少重税咁諸如此類啦，好多嘢唔俾佢回錢翻鄉下。咁但係佢最緊要咧，都係要直情就係即係 physically， 我哋起埲牆，咁即係俾人嘲笑啦嚇，翻、翻到中國嗰個長城嚇、我哋為咗擋匈奴。你就為咗擋墨西哥，咁亦都我睇個網上嗰啲好好笑嘅，即係講咁啊特朗普啊嗰啲人咧就喺度慶祝嗰埲牆起完，但後面咧原來啲人咧已經刮咗地道咧，成家人一家大細喺個地道度出咗嚟走咗去，佢就喺度睇唔到啊，喺度係笑到你啦！唉，而家嚟講真係又可以喺上面過，又可以喺下面過嚇。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起埲牆，佢最離譜嗰樣嘢話咩啊嘛？我唔淨止會起埲牆啊！我仲要墨西哥嗰边俾钱添，咁样样 系啊系啊，佢咪墨西哥钱啊嘛。 其实你听到咧，你都觉得滴晒汗、O 晒嘴嘅系嘛？吓、你起个梦墙，点解你要墨西哥吓嚟、去俾钱啊？你凭乜嘢叫人哋俾钱先咁样？咁后嚟当然嗰个墨西哥总统就话睬你 一齐， 睬你都有味啦，梗系唔会俾啦，你起啊你俾啦系嘛？咁当然如果你起系喺你嘅边境嗰边，我理鬼得你啫。系嘛？你唔好踩我界系得噶啦，咁我条界线就喺度噶嘛，你喺你嗰边起，你咪起咯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真系佢讲嗰啲嘢咧系好离谱嘅。咁究竟嗱，有啲就 行政指令签咗啦， 但系你话真系 系啦，冇错。 点做啊？你大家打开个地图睇下，虽然即系你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其实都系长噶。即系你美国同墨西哥嗰条边境，你话真真正正 得咗几大？ 系啊，你要真真正正起一步围墙，啲人系唔能够随便爬得过嘅。吓、上面就整晒铁丝网啦，当然系嘛。哇，你话嗰个成本，即系个人力物力吓，同、埋要落几耐时间，又即系当然丑样啊，唔再讲啦吓。同、埋你起咗几耐会俾人即系剥冧咧，好似柏林围墙咁样，最后都系剥冧。你系咪即系我哋叫做咧？即系我个烂 gag 啊 ，Ringo 就系呢个加拿大咪有个省叫做 Winnipeg 嘅，系、嘛？即系好似 Alberta 有个省咧，佢就 Winnipeg 隔篱嗰个省就叫做 Winnipeg。即係揾嚟搞嘅，即係 Winnipeg 係嘛？所以你真係滴曬汗、O 曬嘴嘅喎，起嗰個墨西哥牆係嘛？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個墨西哥係咩話？我都唔記得咗個 差。Pipeline 兩條嘅 Pipeline 啊，耶！ 輸油管， 輸油管 啊，個北美輸油 輸油管咧，其實起碼有幾單嘢，但係咧嗱，一單咧就出名咧，就係由加拿大嗰啲油砂嗰度啊，即係我寫一個文章又喺度都講過鬧到好緊要啦，即係李嘉誠有份開採嗰個啦，係嘛？即係黑司機能源啊，就係嗰啲他聲啊嚇。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就係話要喺嗰度咧會起一條咧叫做 Keystone XL pipeline， 咁咧就專州過省，由加拿大即係同美國邊境嗰度咧，就直情由北至南就係全部橫跨過美國，然後喺呢、這個即係密西西比嘅嗰個墨西哥灣嗰度出口。 係啊， 咁但係咧嗰啲主要嗰啲石油咧，就主要唔係美國用嘅，係我嚟出口嘅啫喎。 係啊，係啊， 哇！即係啲人就話有冇搞錯啊？你呢個 pipeline 咧，即係你橫過曬咧，好多人就話啦，第一。你而家對抗全球暖化，根本就唔應該再咁樣大規模、大量使用石油。第二咧，你起條 pipeline 橫過呢美國咁多個州咧，其實好大風險嘅，因為隨時有邊度即係爆破咧、漏油咧，就生態災難嚟噶啦，係嘛？而且根本都係一個 eyesore 啦，因為佢都好巨型啊，係嘛？咁就好醜怪啦咁樣樣。咁第三就係話，喂，究竟你都唔係為咗自己用，咁所以。 是那些大石油商用 的，沒錯了，特別是德薩斯州那些，他們談好了生意這樣啊。另外一個呢，就好像叫做在 Standing Dakota, Rock Dakota, 叫做南達科他、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 South Dakota South Dakota 那裡又是呢要進行一些開採、就是石油開採，我不太肯定它是就石油開採，因為現在很流行的就是叫做、叫做咩？液氮氣，液氮氣啦，系 fracking， 液氮氣。咁但系嗰度咧，就因為有好多地方咧，就係即係嗰啲叫做原住民啊，係嘛？即係我哋而家叫做，我哋唔叫土著，以前叫 natives， 而家叫做 indigenous people。咁啲 indigenous people 咧，其實即係嗰啲我哋叫紅番啊，或者係北美印第安人咧，係佢哋叫做咧係聖地嚟嘅，係 sacred land 嚟嘅 ，sacred ground 嚟嘅，佢即係係唔應該受到破壞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哋上頭又係梗係全部都打龍通啦，嗰啲貪污啊已經州啊，同埋啲大嘅石油公司啊，已經傾掂曬。咁所以咧，其實已經過去幾個月咧，係好多當地嘅原住民同埋好多嗰啲社運分子啊、環保分子咧，就係面對住嗰啲警察啊、嗰啲惡犬啊，亦都好多人係受到拘捕。唔淨止係嗰啲抗議人，連記者都被拘捕啊，好多人。咁呢個咧俾人鬧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咧，就唔係阿 Trump 搞出嚟嘅，其實奧巴馬都難辭其咎。但係奧巴馬當時咧，即係我睇啲文獻就係話，因為佢呢啲咧係啲所謂商業決定咧，一早已經搞掂曬，即係土豪爭霸嗰啲業權咧，佢已經搞掂咗。其實奧巴馬都好難去阻止。咁但係你好難阻止咧，你唔淨止難阻止喎，你仲要喺個憲法上咧，你係要動用到警察。用制度暴力嚟去阻止呢班人，因為佢呢個已經係一個燈標嚟咯，叫做。 但係後來奧巴馬都成功係停咗嘛。 嗱 ，Keystone Pipeline 咧就 停咗。 Keystone 咧其實就拗咗好耐，差唔多八年嚟都冇停過，但係就奧巴馬後嚟咧，佢就冇承諾話係唔起。其實好多人都啲環保分子就話奧巴馬你應該直情就係 put a ban on it， 即係話唔好起啦，好似即係話我哋高鐵唔好再起啦咁樣。咁奧巴馬都冇咁嘅本事啦，但係佢最後都好成功地咧，我不如咧就將佢擱置 係 啊 shelf 咁樣樣。咁但係南達科他州嗰度咧，我都唔係好清楚究竟點啊，就係即係以我所知 pending咗嘅 奧巴馬咧，但係都冇辦法完全阻止呢樣嘢。咁而家阿 Trump 上台咧已經好清楚啦。 即是说那个商界、或者那些、石油能源巨子、背后那个能 力利益是最重要的， 很厉害，即是奥巴马是一个最环保的总统，咁都係鬥唔過，咁你一個最無恥、最一個叫做氣候 deny， 即係否定者嘅總統咧，所以即係大家都係 嗱、如果講到真係最無恥，另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啦，都係奧巴馬都係嚇難辭其咎，但我知道咧，就係話佢八年嚟咧，佢好多嘢係過唔到國會啊嘛，共和黨控制嘛，係啊，譬如呢個關掉呢個喺古巴，其實嗰個地方佢夾硬霸嘅，就係呢個關塔那摩啊，Guantanamo 嗰個監獄啊，咁嗰度咧就其實係有少少咧，佢係。完全是走法律啊打麻波的，因為他在美國本土的憲法就規定是不准任何的酷刑的，但是那裡就不是美國本土、所以他捉了很多這些全世界特別在中東這些所謂恐怖分子呢、他就捉了在那裡就施以酷刑、來去逼供、其中一個酷刑呢最出名的大家知道就是個用、就是、水嚟去逼水刑啊，就係叫 waterboarding， 就係即係有一張好似木板床咁樣，你瞓上去，然後咧就係啊冚塊毛巾喺你面，然後一路咁灌水咧，令到你一種咧就係其實好似係就嚟浸死淤溺嘅感覺咧，係好惶恐咁樣咧嚟去逼供嘅。咁啊 waterboarding 咧，其實喺奧巴馬嘅年代咧，就我諗係收斂咗嘅，即係奧巴馬年代。但係而家啊～但是不是完全絕跡我都不敢說、有些正所謂喂 我這個中央情報局、國安局我做了我都不告訴總統聽、因為你不需要知道、總統你不知道最好 即是看戲看得 到你不知道最好、但是現在特朗普不是了，他認為沒有問題，有需要就用咁樣，咁呢個咧其實都係違反我哋叫國際。 佢 appoint NSA 嗰個阿頭都係已經極右派嘅 militant 啦， 係啦，冇錯啦， 鷹派。 嗱、咁如果講佢嘅內閣咧，就有排講啦，同佢講埋個後邊嗰個死神啦，係嘛？不過咧，我哋又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 OK。